怀起舞， 随着温度还有进度，侧身抬头起伏， 魅力无穷， 爱在加温中，爱就不要冲动，爱正在冥想中， try try， 你和我要沟通， 什么怪歌曲，音符满天遭扬起，眉头跟着飞，现在计算爱距离，是个很蠢的动机，情绪就像心电图，身体快起舞， 爱冥想呼吸来回进行吸